俄罗斯朝鲜友好文化合作协会、贝宁社会主义党主席和乌克兰先军保健主体思想研究协会第聂伯波德罗夫斯克支部主席就联合国安理会炮制制裁决议指责朝鲜核弹头试爆一事，最近分别发表了声明和谈话。声明和谈话指出，在美国操纵下所炮制的这项制裁决议再次证明联合国安理会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它违背了其要保障成员国自主权利和生存权的使命。